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86集，目标是谁？展昭和白玉堂一起望向娇娇手中的人头，那是一颗老人的人头，头上一个简单的发髻，皮肤灰白皱褶很多，脸烂得挺厉害的，血肉模糊，外加还有虫子。 放回去，别碰不干不净的东西。 娇娇眨眨眼，将人头放回了坛子里。 去洗手。 白玉堂一指窗外，娇娇从窗户出去，到了芙蓉园外的小河旁蹲着洗手，边洗还边仰脸看白玉堂，样子颇乖巧。展昭拍了白玉堂的肩膀， 放松放松，娇娇不是实体不要紧的，你看她洗了半天河里都没有血。 白玉堂叹了口气，对她招招手，娇娇一闪已经回到了他俩身边，然后伸手给白玉堂检查。白玉堂见她蓝色的手上干干净净，才点点头。展昭走到墙边，扯下一条绣着经文的长长布条来铺在了地上，示意娇娇每一个坛子都打开。娇娇一个个查看坛子，将里边的东西都倒在了那块布条上，总共是四颗头颅，没其他的身体残肢。展昭和白玉堂目瞪口呆，四海殿里竟然藏着四颗来历不明的人头。此时两人下意识地望向窗外，就见两边窗户外的屋顶上蹲满了影卫，大概是臭味把他们给引来了。影卫们这会儿个个脸色煞白，他们根本看不到鲛人，因此只看到骨灰坛子飞到半空中，然后血淋淋的人头飘了出来。这时候一个人落在了窗台上，探头往里看，来的是歌青。刚才影卫已经上报说，展昭和白玉堂在四海殿的顶楼发现了尸体，南宫目前一步都不敢离开赵真身边，因此让歌青来看看。展昭对歌青招了招手，歌青跳了进来，皱眉看着地上的人头。总共三男一女，三个男人一个年纪很大的感觉，另外两个则是挺年轻的，女人不算年轻，大概30来岁，虽然有些腐烂，但是从保留下来的部分看长得还挺不错的。歌青仔细看了看，摇头， 都不是宫里的人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松了口气，宫中最近并没有什么人失踪，所以如果这些尸体都是宫里人的，那么就意味着有人杀了他们，假扮成他们混进宫里。 为什么要把人头放在四海殿里？ 这些骨灰坛子里原本装的是骨灰吗？ 歌青摇头，一脸困惑，他毕竟还小，对宫中之事了解的也少，再者说这四海殿别说歌青，大概赵真都闹不明白里边装的什么。 不过嘛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。 歌青歪着头看着那个老头，展昭和白玉堂一愣， 你说他不是宫里的？ 对的，肯定不是宫里的，宫里人的长相我们都仔细记住的，这个人应该是我在宫外见过。什么地方见过呢？ 你也不是经常能出宫的吧？ 最近好忙，很久没出去了，而且要春试了，春华、王琦他们也没空了，最近啊连公主都在准备考试的事情。 展昭倒是清楚，歌青人很呆，公主赵兰出了名的会闯祸，难伺候，侍卫们都不肯陪她，每次出门都要猜拳定胜负，歌青老是输，于是一直给这群会闯祸的书呆子做保镖，一来二去就成了好友。 公主， 歌青说到赵兰，忽然伸手拍了拍头， 我想起来了，这四个人我都见过。 是谁？ 前阵子王琦过生辰，公主就问他想去哪玩，王琦就说想去月楼看戏，平时宰相管的严都不准他去，生辰那天准他去了， 于是我们几个一起去的。 说着，葛青指着那个老头， 这老头是月楼班主，那个女的就是名角林姬儿，那两个男的也都是唱戏的。 月楼每天都是爆满的状态，这些人看着死的不久，但也显然不是一两天了，不可能没人发现。 唯一的可能就是有人假扮了吧。 那为什么头要藏在四海殿内啊？ 展昭想不通，葛青叫来一个影卫出去调查一下，没一会儿影卫回来了，说最近月楼一切照常，戏码照演，所有角儿都在，场场爆满，没任何异样。 班主也在。 那影卫点头，显然已经调查清楚。 月楼班主叫陈月海，68岁，他虽然不亲自演戏了，但是每天都在月楼里张罗生意，结交朋友，很多人都认识他。 那为什么我没见过？我只知道四海殿的大掌柜叫徐班，每次都是跟他打交道，我还以为他就是班主呢。 啊，正常，陈月海不跟官场人打交道的，月楼票很难弄到，公主是拜托国舅爷弄的票，这票来的时候国舅爷吩咐我了，去月楼看戏千万不能说自己是宫里的或者是做官的，说了会被请去楼上的雅间，到时候看着就没意思了。貌似是月楼的规矩，表面上看着是照顾官家，可实际上是不让你看得舒服，叫你下次别来了。 这么奇怪？ 嗯，小侯爷说陈月海最讨厌跟官家打交道，所有官员一概不见。 展昭愣了愣，随后问葛青， 国舅爷和小侯爷莫非指的是庞玉？ 自然啊。 歌清让展昭逗乐了，点着头。展昭和白玉堂相视一笑。 歌清，最短的时间内把庞玉抓来。 话没说完，歌清就飞出去了。果然没多久，两人听到了庞玉的惊叫声。再看窗外，歌清扛着庞玉上来了，庞玉双脚着地之后直拍胸口。 这是干嘛呀？娘哎！ 小侯爷刚抬头，一眼看到了眼前的人头，惊叫一声蹦起来就往歌清身后钻。展昭和白玉堂无奈地对惊吓过度的庞玉招了招手。 莫怕，出来出来。 一看到展昭和白玉堂，庞玉就望天。他自从跟开封府的人混上之后，总是些无妄之灾。庞玉伸手挡住眼睛，凑到展昭和白玉堂身边。 你们俩怎么比我还倒霉，走哪都死人，还一个比一个死的惨烈。 展昭将庞玉挡着眼睛的手推开，指着那几个人头。 那是月楼班主和几个角吗？ 随后小侯爷忍着恶心仗着胆子看了一眼，然后就愣住了。庞玉走近了几步，盯着仔细看了起来，随后搔头。 真的，这不是陈月梅吗？哎呦，造孽啊，林家这么大美人怎么这下场啊？ 你确定是？ 肯定没错，没理由啊。我今天晚上还去听戏了，林家好好的精神着呢。 你一直都能弄到票吗？ 庞玉点头，一拍胸脯。 月楼的票可难抢了，不过嘛，小爷自然有办法。话说回来，整个开封能比我更容易弄到票的就只有小四子了。 小四子比你还能弄到票？ 那可不，你俩不知道吗，开封府无论是戏园、饭堂、琴阁、酒楼，就算人满了，只要报上小四子的名字，都会给你家出座来。 嚯，这么大面子？ 那可不。而且啊，我还是拿钱买或者托朋友，小色色都不用，就笑眯眯的叫声姐姐，连长香莲都让他进门听情吃点心，还亲自下厨给他做馄饨吃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忍不住感慨，长香莲是大宋第一琴姬，抚得一手好琴，一般客人抬着千金万金去，也只能隔着门板，甚至隔着几层楼在外边听。此女子甚是清高，看不顺眼皇帝都不见。 常香莲惜手如命，竟然亲手包馄饨给小四子吃，这待遇。不过转念又想想，连庞妃都会下厨做点心给小四子吃，人家可是皇妃。展昭斜眼看了看白玉堂，坏笑：“ 你这风流天下，跟小四子比起来弱爆了。” 白玉堂也是哭笑不得，的确是赢不了。 嗯，那小四子都是怎么买票的？ 很简单呀，想去了提前一个时辰，派个人去说一声，就可以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。今天小四子和小梁子会带着天尊、阴侯、陆灵儿和依依一起去看戏。 该不会…… 展昭看白玉堂，白玉堂也皱眉。 我师父喜欢看戏也不是秘密，只要他回开封，总有一天会去看。 小四子好像很想今天去的样子，今天有什么特别吗？ 每个月的今天上新戏，会有新的节目。通常这几天只要小四子在开封都会去的，戏班子的人都知道。 说着庞玉自己都感觉出不对来了。 哎呀，是不是有人摸着规律打小四子的主意啊？ 应该不要紧吧，天尊和阴侯一起去的，谁能动小四子？ 展昭和白玉堂默默地对视了一眼，的确天尊和阴侯都在，没人能动到小四子。可如果目标不是小四子，而是天尊或者阴侯呢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